我们今年粤语堂是已经讲了两个系列，一个是有关天堂的系列，另外一个就是雅歌的系列。在说九月至到十二月，我们通常都会是同埋英文堂同埋国语堂是同步，是讲一样的书。我们知道今年英文堂同埋国语堂其中讲的两部书就是罗马书同埋耶利米哀歌。我们在九月至到十二月就会讲这两部书。今天我们是会讲罗马书的十四章一至到十二节。我给他的题目是基督徒如何处理是非黑白。这个事不是是否的事，这个事不是对与错的事，这个字是事情的事。意思即是说，如果这件事是跟真理无关，不是黑白分明，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处理。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上会遇见很多的问题，有文化的问题，有习俗的问题，有社交的问题。很多时候，如果这些问题是跟真理无关，跟神的道德观念无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处理。我叫这些事做是非黑白，就是说不是黑不是白，就是说在灰色的地带，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处理。通常基督徒遇见这些事都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律法主义，样样都不做得。这个不是神的话语说不做得，不是圣经说不做得，而是人定出来不给做这样不给做那样。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解放主义，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在神的恩典之下，样样都不怕做，你这头做那头神就赦免你，所以就算犯罪你都不怕。这个就去到另外一个极端，是解放主义。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圣经是怎样教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出自罗马书十四十五章，十四十五章就是讲一些犹太人的礼仪节期，这些都跟真理无关。你说犹太人的礼仪节期跟我都无关，我今天会亦都会讲的是离开了犹太人的礼仪节期，是讲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亦都有一些在灰色地带的事，例如可不可以饮酒，基督徒可不可以食烟，可不可以是食些不健康的食物，可不可以看电影电视，应该看些什么书，听些什么的音乐，在礼拜日我们可不可以除了敬拜有其他的节目，我们可不可以打啤牌，可不可以打麻雀，我们的衣着又应该怎样，我们的发型又应该怎样。我今天所讲的都会给大家是有答案，我们应该要怎样做。首先来看看什么叫做黑白分明的事。黑白分明的事就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是跟真理有关，是跟神的道德观念有关的事。其余的事我就叫它做灰色地带，是非黑白。但是若果是黑白分明的，就是跟神的道德观念是有关，跟神的话语有关。但有人可能会问，喂，圣经里面有很多律例典章的，除了道德观念，还有给犹太人很多的礼仪，很多的节期，喂，难道不用守拿这些？是啊，这些已经是过去，这些已经是被废除，但是道德的律法就是旧约和新约都是一致，即是说旧约的人要守，新约的人一样要守，但是这些被犹太人的礼仪节期已经是过气，已经是被废除。为什么是被废除？我们先要明白神给这些礼仪节期给犹太人的用意在哪里。神是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神知道迦南地是充满诱惑，充满偶像的地方，神不要以色列人是学埋这些迦南人来到一起拜偶像，所以神说你们进入迦南地要是除去那些迦南人。以色列人不单止没有除去迦南人，他们亦都没有全部赶出迦南人，甚至他和迦南人是一起来到居住， 就有好大嘅引诱，去学习迦南人拜偶像，娶迦南人嘅女子为妻，就会好似所罗门王一样，跟埋啲妻妾去拜偶像，就会离开神，就会离开神嘅律法。所以神系俾呢啲犹太人嘅节期礼仪，系要将犹太人分别出嚟，同外邦人同迦南人系完全唔同，以致佢哋唔能够同埋迦南人打成一片，去学习佢哋嘅坏习惯。嗱，呢一个就系神俾礼仪节期俾犹太人嘅用意。嗱，而家已经系教会时期，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哋钉十字架。在《士以弗所书》的三章六节话俾我哋听，外邦人同埋以色列人已经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唔需要再将佢哋分别为圣，我哋已经系成为喺主内一家嘅人。所以犹太人如果信主嘅话，系唔再需要接受呢啲咁嘅礼仪节期。在《士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四节，以前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有一埲很厚的墙，就是他们在圣殿敬拜的时候，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分开的。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不再需要这埲墙，这埲墙已经被拆毁。《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五节亦都说，这些将以色列人同外邦人分开的律例典章，这些节期礼仪已经是被废除。另外有一个原因，为什么神是将这些礼仪节期是给以色列人，就是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十六节至到十七节，或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些无论是节期、饮食、礼仪、安息日，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我们不再需要守这些礼仪节期。我们见到饮食怎样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之粮，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一节。那节期呢？节期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我写说讲民数记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信息，叫做献祭节期，是民数记的28章29章，讲到神是将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写了在犹太人的节期上高，在他们的 festival 的上高。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主要的节期是在一月和七月。一月的节期就是由逾越节开始，正月十四日。耶稣基督就在那日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第一次的来临是同犹太人春季的节期，一月份的节期是有关。第二次的来临呢，同七月份秋季的节期有关。七月一日就是犹太人的新年，是吹号日。我们知道在树这个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四章，一声号响是怎样？耶稣基督来到迎接教会，来到迎接他的新娘。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是同埋他秋季，犹太人秋季的节期，七月份的节期是有关。我今天不能够是重复所有，如果你是有兴趣，你可以听回这篇道《民数记》的献祭节期。那你说安息日呢？在《树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告诉我们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已经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安息。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神给安息日给犹太人。所以我们见到这些所有的饮食、节期、礼仪全部是成全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个就有点像一个太太，她的丈夫去了外国来到做生意，她很思念她的老公，每天是看着她老公的幅相来到是怀念她的老公。这幅相像什么？就是好像神给犹太人的节期礼仪，要来是纪念指向耶稣基督。 嗱，如果当呢个人嘅老公翻嚟啦，喺外国，哇，个太太仍然攞住幅相，哎呀，唔理个老公搏命睇住幅相会点啊？咁就奇怪啦，系嘛？当个丈夫翻嚟，你可以将呢啲嘢系摆开一边。呢、这个就系原因，点解呢啲礼仪节期已经系被废除，已经系冇用。嗱，另外我哋见到旧约嘅十诫喺说新约都有被重复，除咗一诫就系第四诫当守安息日。除咗第四诫之外，所有嘅呢啲十诫都系喺新约被重复，亦即系话仍然要遵守。但系当守安息日就唔需要啦。点解啊？因为已经过去，已经被废除呢啲礼仪节期。嗱，若果系咁嗰阵时，有人话咁，我继续想守呢啲节期得唔得啊？啊，当然得啦，因为同真理无关噶嘛。你鍾意守你咪守到夠囉。咁你話我唔鍾意守呢，哦，亦唔緊要喎，同真理無關，守也好唔守也好。呢、這個就係喺說羅馬書十四十五章話俾我哋聽，我哋要彼此接納，因為呢啲係同真理無關嘅事，唔好喺呢啲事上嚟到係拗。嗱，頭腦清嘅弟兄姊妹就即刻就會問啦，喂牧师，你又话呢啲已经过去，节期礼仪守又得，唔守又得。喂，点解保罗喺度加拉太书闹犹太人，变成咗基督徒之后仍然守犹太人嘅礼仪节期？点解佢闹呢啲犹太人？喂，若果你话守又得，唔守又得，嗱呢度其实有好唔同嘅地方，因为呢啲犹太人唔单单佢哋自己守呢啲礼仪节期。他仲要限制所有基督徒，是犹太人基督徒都要守。你不守这些礼仪节期，他们说你就不得救。嗱，这个就出现问题了。本来是一样跟真理无关的事，你守又得，你不守又可以。但是如果他们说，如果你不守的话，你就不能够得救，那就跟真理有关。这个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一章六至到九节同埋五章一节所讲，话呢个系不一样嘅福音，呢个系同真理同福音有关啦。如果你咁做嗰件事，嗱，其实有一个好好嘅例子，呢啲礼仪节期已经系无关重要，就喺做使徒行传嘅第十六章，记唔记得提摩太呢个人？佢个爸爸系希腊人，佢个妈妈系犹太人，嗱，所以提摩太系冇行到国礼。但是保罗说，因为要接近犹太人，使到是犹太人容易接受提摩太，所以他说，哎，提摩太你不如你走去行个国礼。所以我们见到国礼根本是跟真理无关，就好像加拉太书的五章六节说没有用处，已经是被废除。但是若果是可以帮助犹太人接受提摩太的福音信息，你就即管去行。所以我们见到这里是有表面的矛盾，但是知道了个意思之后，你就觉得圣经是完全是没有矛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彼得。如果大家记得，当彼得是见到没有犹太人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和外邦人一起吃东西。但是当有犹太人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不和外邦人吃东西。其实彼得有没有权不跟外邦人吃东西？绝对有，跟真理无关的嘛，是吧？那他有没有权跟外邦人吃东西呢？都有权的嘛，与真理无关。但是如果他只是见到没有犹太人，他才跟外邦人吃饭，有犹太人他就不跟外邦人吃饭，突然间这件事又跟真理有关，因为他是假冒为善。所以保罗在树加拉太书的二章十四节，他说这个是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这件事本来跟真理无关，现在跟真理有关了，因为他假冒为善。所以我们见到一件事可以本来跟真理无关，但是在某一个的情形上是变成了跟真理有关。我们又要看看为什么今年 全教会三堂都要讲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五章，就是因为去年是有大选，某些的弟兄姊妹是选某一个的候选人，亦有某些的弟兄姊妹选了另外的一个候选人，搞到教会的气氛是非常之紧张，甚至好像有些分裂。所以教会说要读罗马书的十四、十五章，以致我们能够彼此的接纳。但是很可惜，不是所有的政治都可以用十四、十五章来到解释。有些政治的确是跟真理无关，但是不要忘记，跟真理无关的事在某些场合都会跟真理有关，就好像我刚才给你两个例子。而又有很多的政治真的跟真理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好像堕胎合法化，就是好像同性恋合法化，都是违背圣经的教导。这个就跟真理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可以用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五章来都是叫所有的弟兄姊妹有政治上有纠纷的话，哎呀不要教那么多，彼此接纳。这个我相信是不对的。那你说如果在这里跟真理有关的事上弟兄姊妹有不和有吵架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至到二十节，你去找那个弟兄姊妹讲清楚，说圣经是怎样讲，大家是和解。但是你要小心，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同意你所讲，你就算是照着圣经所讲，对方未必同意。所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后半章是讲什么？彼得问耶稣基督，我要宽恕我的弟兄多少次？七次够不够？耶稣基督说是七十个七次，即是说你要一直无限期这样来到宽恕。对方未必同意你所讲，有时的事情甚至是你要是交给教会来到处理，但是在私人的立场你是要彼此的宽恕，就是好像耶稣基督教彼得一样。我们见到，所以不是说所有政治的事你都可以用罗马书十四、十五章，我们不可以彼此接纳。因为如果是一方面不是凭住圣经的教导，不是说照住圣经来讲，我们不可以接纳他的观点，我们要用马太福音十八，但是在树在诗来讲，我们是应该彼此的宽恕。我们怎知道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五章是讲一些与真理无关的事？保罗自己讲，在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七节，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的事是跟真理有关的事。这里所讲罗马书十四章的饮饮食食、饮食条例是跟神的国无关，是跟真理无关，这个是保罗话给我们听。咁若果有呢啲事同真理无关嘅事，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处理？喺度罗马书嘅十四章二节话俾我哋听：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当时有啲人百无禁忌，样样都食，但系有啲人佢好怕食肉食，佢净系食蔬菜。嗱，点解会咁啊？这个经文说他是信心软弱的人，可能这些人以前是犹太教，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以前是守惯了犹太人的节期礼仪、饮食的条例，他说我们可不可以继续守一点，来都是表示他们对神的爱心。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是跟真理无关，你要继续吃蔬菜吃斋你绝对可以。这班人亦都可能是好像但以理书里面，他们看了但以理书第一章，觉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吃斋，咦，吃得很健康的，他们说我们都吃没问题，跟真理无关。这些人亦都是可能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好像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说，他说在到罗马书信的时候，好多犹太人都唔敢食肉食同埋蔬菜，佢哋淨係食生果。 因为他们认为肉食是不干净。为什么肉食会不干净？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说当时有很多人是拜偶像，他们带了肉食去到个庙里面，供奉在偶像的这个灵位的前面，供奉那些神灵。这个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是很熟悉，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是拜祖先啊，我们很多时都会将食物摆在祖先的灵位的前面来到供奉祖先。供奉完了之后就会怎样？喂，食得不好浪费，是吧？我们都会吃埋它。那些祭司，以前庙里面的祭司都是一样，喂，食得不好浪费啊。如果我可以将这些卖回出去给市场，我可以赚一笔钱。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就是将很多祭司就是将这些供奉过给偶像的肉食卖回出去给市场。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了。犹太人去市场买肉，分分钟那块肉是曾经被人祭过偶像。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些肉食是不干净，他们正是吃蔬菜或者吃生果。其实祭过偶像的肉怕不怕吃？不怕吃。保罗在这哥林多前书的八章四节说偶像算不得什么，这些偶像都是假的嘛。你祭过偶像你去吃对你没有影响的，不会影响你的健康，不会影响你的信仰，所以吃都没问题，你不吃有没有问题？这个亦都好似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四节说凡神所做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所有神造给人的食物都是好，你凭着感恩来到领受没问题。所以我们见到当时有很多人所谓信心坚强，他是吃那些肉，但是亦都有人是信心软弱，他不够胆吃那些肉。但是保罗话俾我哋听，我哋仍然都要彼此嘅接纳，因为呢啲系同真理无关。嗱，跟住保罗就俾咗我哋三个原因，点解我哋要彼此接纳？喺度罗马书嘅十四章三节，话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了他。食嘅人系信心强。但是保罗说你不可以轻看那些不吃的人，你说哎呀乜你咁细胆啊，你冇胆食啊，呢啲嘢你唔怕食喎，你可以食，你应该食喎，你唔好咁做。唔食嘅人亦都係唔好去论断食嘅人，你唔好话哎呀呢啲咁污糟嘅嘢你都去食，祭过偶像㗎你都夠胆去食。唔好彼此论断。保罗话这些人都已经是被神收纳了。什么叫做被神收纳？就是被神接纳。我们都是住主内的人，大家都是在主内的人，不要为了这些无关真理的事来到是拗掉，伤了和气。这个是第一点，因为神已经是接纳了他。还有第二点，是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罗马书的十四章四节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保罗说你不要为了这些无关真理的事去彼此的论断。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喜欢论断人，哎呀你看看某人，哇这样的事他都做，分明他不是基督徒来的啦。喂，你睇下呢个人，哇！佢咁做啲咁嘅嘢，佢就算系基督徒啊，我睇佢分分钟都失去佢嘅救赎。哇！你睇下嗰个，就算佢唔失去佢嘅救赎啊，神一定唔会用佢。嗱，呢啲都系论断。保罗话：你唔好论断别人嘅仆人。点解系别人嘅仆人啊？佢哋系边个嘅仆人啊？佢哋系耶稣基督嘅仆人，唔系你嘅仆人。你唔好去论断佢，佢能够站得稳，佢会跌倒啊！系神嚟到作主，系耶稣基督作主，耶稣基督系佢哋嘅主人。你唔好走去论断人。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四章一节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保罗说，你们喜欢论断我就论断到够了，我都不是你们的仆人，我只是看重耶稣基督对我的看法，你们喜欢论断就论断到够，与我无关。其实的确是，从来没有人因为在这些灰色地带是非黑白的事上作错了决定而失去他的救赎，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若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没有人能够从耶稣基督的手里面将我们夺去。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信徒，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手里面夺去。有一个小路女，她上主日学，主日学的老师跟她说，神爱你啊，没有人能够将你从耶稣基督的手里面拿走。哇，个小路女很开心，见到人就说，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爱我啊，没有人能够将我从耶稣基督的手里面拿走。啊，她碰着一个坏小老哥，这个坏小老哥听了之后很不喜欢，她跟这个小路女说，你这么细粒，用乜而喺耶稣基督嘅手指罅就漏咗你出嚟？哇！个细路女听咗估埋抛腮，好唔开心。谂咗一阵，佢就话：冇可能嘅，我系耶稣基督嘅肢体，我就系耶稣基督嘅手指尾，点可能系漏咗我出嚟？嗱，呢个细路女讲嘅话真系好啱。若果我哋真正系一个信主嘅人，冇人能够将我哋从耶稣基督嘅手里面系夺走。还有第三点，保罗告诉我们，因为他是为主而做。无论是食也好，不食也好，守节期好，不守节期好，都是为了主而做。在《罗马书》的十四章前面所讲的是饮食条例，我们刚刚讲了。在第五至九节是讲这些节期。其实这些节期和饮食一样，你守也好，不守亦都没问题。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十六节经文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你不要被人论断你，哇，你不守这些节期礼仪你就不得救。保罗说，本来这些节期礼仪和真理无关，但是若果他说你不守就不得救，这样就出现问题。如果你因为是这样怕人说你不得救而你走去守，保罗说，我就枉费了我在你们当中的教导的功夫。加拉太书的四章十至到十一节，这些已经被废除了。有人喜欢守你就守，你不喜欢守就不守。就好像罗马书的十四章五节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有人说，哎呀，这一日重要，我要守那日。但是亦都有人说，日日都是这么重要，我不去守特别的节日，完全没关系，这些都是跟真理无关。经文说，不守的人他的信心是坚强，因为他爱主，他是爱耶稣基督。他是说，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现在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守这些节期了。就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的墙，亦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这些礼仪节期已经被废除，所以不需要再守。他不去守，因为他爱耶稣基督，他是耶稣基督所成就，我爱耶稣基督，我不去守。但是守的人呢，经文说他信心软弱，其实他守为什么啊？在他的心里面，他一样是爱耶稣基督。你想想，有没有人会喜欢守多一点的节期礼仪？没有人喜欢守多一点的节期礼仪。如果他去守的话，就表示他是爱耶稣基督。所以守和不守都是爱耶稣基督。这些所谓信心软弱的人，他们去守的话，原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想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他们是不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愿意讨神喜悦的人，这个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他们可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是想去守一些的礼仪，以致他们能够表示他们是爱主。这个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经文说，因为这些都是跟真理无关，守也好不守也好，你们都应该要彼此相爱。就好像罗马书的14:6说，守与不守的人都是感谢神。而在《罗马书》的14:7-8说，因为大家都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大家都是为了爱主。所以我们见到无关真理的事，是非黑白的事，双方都可以是对，大家都不要争，不要争，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大家彼此来到是接纳。但是若果是跟真理有关的呢，能不能够双方都是对？不可能，是吧？哪方是对？照住圣经讲的方面就是对。若果是与是真理有关的话，我们要看圣经是怎么说。所以没可能两方面都是对，但是有没有可能两方面都认为自己是对？绝对有可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呢？就是有一方面可能是误解圣经，亦都有一方面可能是不成熟的基督徒，或者是不服从的基督徒。跟真理有关的，我们要看回圣经怎么说，跟真理无关的，我们就不要争那么多，要彼此接纳对方的意见。罗马书的14:9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为什么突然间这里说耶稣基督是死人的主，活人的主？什么叫做死人的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不单止给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在世上已经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新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是死人的主的意思。他是活人的主有什么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主宰，我们是要服从他。无论他是死人的主，活人的主，他是死人的主，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是被他救赎，都是主内的人，不要争那么多，要彼此接受，这个是死人的主。活人的主呢，他是我们的主宰，我们要服从他，更加是要彼此的接纳。所以无论是死人的主，活人的主，我们都要彼此的接纳。而跟着的经文说，不要去论断人，因为有一日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罗马书的14:10，有一日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来到去讲明我们自己的事。罗马书的14:12，因为去到那一日，万膝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罗马书的14:11。我其实现在已经是讲完了我想讲的一半，就是若果弟兄姊妹同你的意见不合，你应该怎样处理？若果是同真理有关，马太福音18，你就可以同他来到是和解，是吧？但若果他不接受你所讲的，在私你仍然都要是宽恕，彼此的宽恕。但是罗马书的14:15呢，是讲同真理无关的事。若果一件事同真理无关，你们就要彼此接纳对方。他喜欢守这些节期礼仪也好，不守也好，跟真理无关，你们要彼此的接纳。跟住下来的时间，我就会跟大家讲，若果是有一件事是你自己想做，不是说跟对方的关系，你自己想做一件事，而这件事跟真理无关，你应该怎样来到决定。跟真理有关就很简单，圣经怎样说你就怎样做，圣经说应该做你就做，圣经说不应该做就不应该做。但是如果这件事跟真理无关呢，例如基督徒可不可以饮酒呢？基督徒可不可以食烟呢？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雀、打啤牌呢？圣经怎样说？刚才我们见到有两个极端，就是说律法主义样样都不做得，亦都见到是有解放主义话样样都做得。 但是圣经呢怎样说，我们一起来看看。嗱，今日我会同大家讲系有五个原则嚟到决定究竟我哋应唔应该嚟到做呢件事。第一个原则就系唔好用你嘅自由嚟到遮盖你嘅罪。嗱，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饮酒。基督徒能唔能够饮酒啊？绝对可以。喺《使徒提摩太前书》嘅五章二十三节，我哋记得保罗系提议提摩太是喝少少酒，因为提摩太的胃是有病，所以保罗说你不妨喝少少酒，绝对可以喝酒。但是醉酒呢，在圣经里面绝对是一个罪。在《撒母耳上》的一章十四节，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一，和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都说醉酒是罪。有一个人他可能是话俾人听，我有自由饮酒，圣经话我可以饮酒，保罗都提议提摩太饮酒，所以我可以饮。但系佢一饮啊点啊，大醉如泥，饮亲佢都醉嘅。但系佢就用呢个嚟到做藉口，啊我可以去饮。嗱，呢个就系用你嘅自由嚟到遮盖你嘅罪。彼得话你唔好咁做，彼得前书嘅二章十六节。话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你不要用你的自由来遮盖你的罪，因为你想做、啊、而你就是说我有这个权去做，但是你就结果是犯了罪。这个也是好像我们在网上看色情的东西一样，你说我看那些不是那么色情的，只是 Rated R 的，但是慢慢你就越看越离谱，变咗你系变成系犯罪、啊、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唔好让我哋嘅自由嚟到遮盖我哋嘅罪、啊。第二样就系唔好让你嘅自由嚟到系克制你。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嘅六章十二节话：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嘅克制。基督徒可唔可以打四圈麻雀？卫生麻雀、哦、打是吧，没问题的，你可以打麻雀的。但是若果你是每个礼拜你都要打，每日你都要打，不打你就不安乐，那就怎样，那就上了瘾了，那就被他克制了你了，这个就成为了罪。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成日看电视片集都是这样，上了瘾不看不行的，玩电脑甚至是看小说，甚至是食物都是一样、啊、你可以是完全没有控制，你一定要吃，搏命吃东西，这个又成为了问题。本来一件是你有自由去做，甚至是应该做的，好像饮食，但是如果你被它是克制了你，控制了你，那就成为罪。我们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这件事。第一个观点就是神做人的时候是要亚当来到管辖这个世界，是吗？但是如果你是被世界上的东西来到管辖回你，调回转头喧宾夺主，你应该管辖这些东西，现在被这些东西管辖回你，那就成为问题，成为罪。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这头脱离罪的捆绑，那头又被另外一样东西来捆绑自己，你说值不值得、啊、不要这样做。但我相信我这样讲的时候，有人就会说，哎呀，我虽然一日做，其实我可以控制的。真的？你试一下一日不做，你试一下一个礼拜不做，一个月不做，看看你得不得。你如果你真的能够一年都不做，那我就相信你。还有第三样东西，不要等你的自由来到毁灭你。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做，吃烟仔呢，吃不吃得烟仔？吃得，没问题。但是你看看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二节和十章二十三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有很多东西都是对你是有害的，对你的身体是有害的。你吃烟仔可能是会导致你有癌症，会毁灭你的身体。刚才我们说食物都是一样，食物是我们的需要， 但是当你暴饮暴食的时候，就变成了是对你的身体有害。还有一样东西，未必是对你的身体有害，未必是毁灭你的身体，但可以同样毁灭你的人，毁灭你的经济，就是赌博。所以基督徒任何东西是我们都可以做，但是有很多东西都能够是毁灭你，有很多东西都是对你有害，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还有第四样，就是不要等你的自由来到是阻碍你。阻碍你什么？阻碍你成长，阻碍你是与神亲近，阻碍你是认识神。我们同神亲近认识神是能够得到造就。如果我们花晒啲时间喺度唔能够造就我哋嘅嘢身上，咁就出现问题。哥林多前书嘅10:23，保罗话：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唔系样样嘢都会造就我哋，有好多嘢会妨碍我哋亲近神同埋系接近神。点解啊？因为我哋花咁多嘅时间喺呢啲嘢嘅身上，本来我哋可以用嚟亲近神，嚟到认识神。而家是花晒呢啲时间喺其他嘅嘢嘅身上。有好多人都会话，哎呀，我都有亲近神啦。但係你睇下你用几多时间亲近神，你用几多时间花喺其他嘅嘢身上，你就会知道呢样嘢系咪真係妨碍緊你。就係好似一条小提琴嘅弦一样，管弦乐器嘅弦喺住小提琴嘅上高。如果你将它除了下来那条弦摆在台上，你就去拨它的话，自不自由啊？很自由。你这头拨它，它就那头喐，是吧？非常之的自由。但是这个小提琴的弦这样的自由，是不是它应有的自由？是不是真正的自由？是不是有意思的自由？你将这条弦摆回上去的小提琴的上高，你将它拉紧了，你去拨佢嘅话，你发觉会发出好好听嘅声音。咁样先至系佢真正嘅自由，咁样先至系佢应有嘅自由，先至系有意义嘅自由。基督徒做乜嘢嘢有意义嘅？就系我哋能够认识神，我哋能够亲近神，我哋能够系侍奉神。呢啲系我哋嘅自由。我们不要给我们的自由来到阻碍我们。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前面的四点都不能够帮助你决定究竟你应不应该做这件事的话，你可以看埋最后第五点，问你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约翰一书的2:6，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照主所行的去行，就是问一下你自己，这件事耶稣基督会不会做？耶稣基督会做的你就去做，耶稣基督不会做的你就不要去做。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能不能够荣耀神？喂，你说好小事而已，这些跟真理无关的事都要荣耀神啊？是啊，你看看哥林多前书的10:31，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饮饮食食，头先讲呢啲同真理无关嘅嘢，罗马书入面14:15系好少嘅事，但系我哋喺任何嘅事上都要荣耀神，这个系圣经教我哋。所以最后你问下你自己，呢件事耶稣基督会唔会做？你问下你自己呢件事能唔能够荣耀神？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再温习一下。如果你跟弟兄姊妹有拗调、嗌交、有不和，你问下这件事是不是跟真理有关？如果是跟真理有关的话，你就应该是用马太福音的18来到去跟对方来到和解。但是就算对方是不同意你说，在思你是应该是彼此的宽恕，这个是跟真理有关的事。但如果是跟真理无关的事呢，不要去拗，大家要接受大家的看法。因为第一点，神已经是接受了对方，大家都是主内的人，不要相和气。第二点，是主能使他站住， 你唔好去彼此嘅论断，你唔系佢嘅主人，等耶稣基督嚟到作主。第三点就系话，佢有可能做佢所做嘅，佢系认为自己为主而做，佢嘅心系归向神。大家唔好为咗呢啲无关真理嘅事嚟到系拗调。另外，若果唔系同人嘅关系，或者系有件事你自己想做，若果系同真理有关嘅，我哋点样啊？照住圣经，圣经话做我就做，圣经话唔应该做我就唔做。因为好似诗篇嘅119篇第11节，我哋都要将神嘅话语记喺心上，以致我哋系唔会得罪神。神嘅话语亦都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但系若果一件事系完全同真理无关呢？我哋今日讲咗五个原则，唔好系用你嘅自由嚟遮盖你嘅罪，唔好话我喺恩典之下样样都做得。我哋唔好又俾我哋嘅自由嚟到系克制我哋，唔好有啲事系上咗瘾，我哋系欲罢不能，一定要做，咁就变成罪。亦都唔好用自由嚟到系毁灭你，有好多嘅嘢对你都系有害，例如系食烟仔啊，例如系赌博，都系对你有害。唔好系等你让你嘅自由嚟到妨碍你、阻碍你与神亲近，阻碍你认识神。阻碍你的侍奉。而最后问下你自己，一样嘢耶稣基督会不会做？问下你自己，这件事能不能够荣耀神而来做个决定。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是罗马书的14章、15章，给我们见到当一件事是与真理无关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是彼此的接纳，不要相和气。但是如果这件事是与真理有关，我们就应该是用马太福音18章来到是去跟对方来到是和解。但是在私底下，无论的结果怎样，我们都是要彼此的宽恕。愿意我们都能够照着你的话语，能够是学习怎样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重赞带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